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小步舞是十七世纪欧洲最流行的宫廷舞，源于法国的西部。那很基本的步伐呢，也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小步，小步舞也因此得名。而小步舞曲呢，既有巴洛克时期那种古雅的风格，还有像波卡里尼、像莫扎特古典时期那种有活力而且有保持高度优雅的气质。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从巴洛克潸然而至的优美小步舞曲，可以治愈心灵的小步舞曲。我是王卓，欢迎来到永恒的魅力。那最开始就是著名的波切里尼他的小步舞曲。波切里尼的这一首小步舞曲灵活轻巧，的确也是非常的高雅，所以让人听到也是挺心旷神怡的。不过一说到小步舞曲呢，很多人都会想到那首好多琴童都会弹的巴赫初级钢琴曲集当中的第一首，而这首曲子呢也是记载在安娜·玛格丽特古钢琴小品集当中。虽然这首曲子是因为巴赫的这首小集子出名，但是你要知道，就这首曲子是整理出来的，而不是巴赫创作的。大 但是没办法，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巴赫。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小步舞曲。小步舞曲我总是觉得因为它是小步的，而且呢是那种很朴实无华的基本的一些步伐，所以总会有一种治愈心灵的作用。听到的所有的小步舞曲可能来自于古典时期，可能来自于巴洛克，当然一会儿呢我还会你带到比较现代的时空当中听一听现在的小步舞曲。不过下面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巴赫的勃兰登堡当中的小步舞曲。 Thank you. 精致，而且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那种明快优雅，还有呢就是充满了高贵的感觉。这就是小步舞曲。其实小步舞曲并没有像圆舞曲那样的华丽的感觉，那样的如旋风般的旋转，但是它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小步舞曲，源于法国，也是在17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一种宫廷舞。那在很多电影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穿得非常美妙，但并不是那种大裙子，女生和男生站在一起，但是很优雅的可以一边聊天一边跳舞，这样的舞蹈。非常具有古典美的来自于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当中的小步舞曲。其实小步舞曲真的是在那个时代有着它的精髓。那下面要听到的也是来自于海顿的音乐。其实呢，这他的很多的交响曲当中，他必须要有一个小步舞曲这样的乐章，所以呢随处可见，在古典交响曲当中有海顿啊、莫扎特啊、他们都会有这种的小步舞曲乐章。Thank you. 海顿100多部交响曲当中你最熟悉哪一首呢？可能很多人最熟悉的是他那个惊愕交响曲，因为那个音乐以外的故事实在是太出名了。在海顿演出的时候，经常有很多附庸风雅的贵妇啊，或者是这些贵族的人，他们会睡过去。海顿很不高兴，我费劲写出的曲子你们怎么能够一边听一边睡觉呢？所以他跟他们也是开了一个玩笑，就是在音乐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很惊愕的一个拍子，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会吓醒很多已经睡着的人。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这部交响曲当中，不过呢是他的第三乐章，就是一个小步舞曲，其实有着比较突然的元素。 Thank you.

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刚才这首是法国风格，那现在呢，这一首也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比才在阿拉成姑娘著名的小步舞曲。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贝多芬吉他的小步舞曲是有很鲜明的规格性的，而且我们会觉得，哎，怎么那么的方整呢？很规范，还有古典舞曲应有的特点。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典型的三段体的一个结构，非常的轻松活泼，而且呢也是很有情趣的。这就是贝多芬很著名的G大调小步舞曲。其实很简单，弹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很难把握，就是古典风格那种古典的味道。 Thank you.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听到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会不会觉得的确是那种高雅的气质扑面而至，既天真活泼又明快优雅，就好像看到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宫廷舞会，穿着很华丽的衣服来跳一曲小步舞，满面春风的在人群当中飞扬。哎呀，真是感慨，生活真美好。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要一起来分享的小步舞曲，因为我总觉得这种朴素的步伐是有治愈心灵的作用。好了，继续来聆听吧，下面的这一段也是很著名的一首小步舞曲，听到了吧，就是刚才的这首 G 大调长笛协奏曲的一个小提琴的演绎方式。拉威尔在他的西班牙狂想曲当中呢，也有一首小步舞曲，而且他还特别命名为古老的小步舞曲。那究竟在拉威尔的印象当中，小步舞曲怎么古老呢？古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回归到古典当中呢？听一听。Thank you.